307.6跌5.6，中芯国际27.65半跌5毫，吉利汽车31.2系跌6，中移动47.1跌5仙，广汽集团9.38系升1.5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5，日元103.77，瑞士法郎0.888，加元1.272，人民币6.477，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兑美元0.772，新西兰元兑美元0.716。港金收市报17,130元，比上日收市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46美元，卖出1,843.23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冇起跌。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公，你看我们坐着这架高铁时速成300公里啊。 大湾区11个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高铁网络等基建都非常发达。由香港去大湾区各个景点、城市，真是哇这么快就到。 内地亦推出了很多便利香港人旅游休闲、置业和退休生活的措施，大大扩阔了香港人的生活圈。 所以说，大湾区生活大把选择。 那些年张伟基2021你的新挑战准备好没啊？ 我的 ready 好了，大家都要准备好啊！你们每一位听众的参与加埋才是节目的主要力量啊！ 生活新常态， 听出新角度。那些年张伟基，逢星期四五六深夜12点至2点钟， 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齐齐联播。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妥协。 好，哇！咁快嚟到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时段啦，你听紧系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有我胡世杰之外咧，仲有我今晚拍档咧就系黄仲远兴。Hello， 大家好 ，Hello。 咁啊，今晚就系短版啦，星期五啊嘛。咁啊，我哋由而家至到11点钟，好快嘅啫。咁就真系讲两嘴就已经到11点钟噶啦。因为11点钟之后咧，又系联播时段嘅。咁啊，同上几个礼拜一样啦，星期五都系短短地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我哋觉得啊系呢排大家可能会叮一声谂到嘅一啲。关键字啦，又或者系社会状况啦，系咪啊？仲远 都系嘅啦，当然啦，即系最关键一定系关于疫情其他嘢啦。但系通常咧，年头上年年尾呢啲时候咧，系一样嘢咧，大家应该以前咧就系大家好都比较注目嘅，就系关于颁奖啦。 颁奖特别系颁奖礼啦， 颁奖典礼啦，系啦，因为咧无论电视啦，你话歌手啦，基本上咧都系喺呢一段时间咧有一个好密集嘅一个颁奖典礼咁。 系噶，几个电子嘅传媒啦，就有嗰啲歌曲嘅颁奖礼啦。近呢10年8载，亦都有电视方面嘅一啲选视帝、选视后啊，各方面嘅咩最佳剧集啊等等啦。甚至乎咧，我印象中有啲周刊或者系一啲纸媒咧，都有类似嘅呢一啲嘅选举。 就算社交媒体，基本上都系喺呢段时间会选嘅。甚至乎社交媒体自己有啲。KOL 咧都系喺呢段时间搞嘅， 系啊，即系我觉得大家都想分一杯羹就系冇噶。我又 set 个游戏，即系好简单啫嘛。我又画个跳飞机，咁咪我抽埋黄仲远，又抽埋梁敬国，咁隔篱嗰个又可能画个掟豆袋，咁大家一齐希望有件事做下咯。咁同埋讲真咧。 被颁奖或者被选嗰啲都开心噶嘛？ 其实系嘅，即系嗱，咁样啦。其实颁奖典礼呢件事情咧，个意义本身喺边啊？其实咧讲呢一样嘢咧，就已经好偏离噶啦。讲真，因为咧，其实所有嘅类型嘅奖励喺心理学里边咧，其实只系有一个目的嘅啫，就系、是、要重复行为。系啦，即系佢话咧， 即系包括简单如俾粒糖系嘛？ 系嗱，我俾粒糖俾你话啊，乖啦，你肯叫哥哥咁嗰只咧，其实就讲呢一句咧，赞佢咧，其实就系想佢重复以后都会见到嗰位哥哥或者叫啲哥哥，就会叫佢嘅，称呼佢嘅。咁所以咧，所有类型嘅奖励咧，其实得一个目的就系想重复个行为。但系咧，你会见到咧，当颁奖典礼，如果当然啦，如果佢系得一个嘅，其实咧有一个台湾搞啲颁奖典礼，其实我觉得系比较近呢个咁样嘅颁奖典礼本身嘅意义嘅。例如佢系一个啦，咁所以大家都会觉得系一个云集咁多歌手，冇少啲商业或者其他考虑嘅一个嘅颁奖仪式啦。再加上咧，佢有时咧，佢可能颁奖礼之后咧，佢系会有啲评语嘅。我覺得呢個都會緊要嘅，或者咧喺電影方面咧，可能係一啲評論學會啊，或者某啲學會啊，佢都可能會有啲評語俾翻嘅。其實呢個反而係頒獎嘅一個重要之處，就係話佢究竟頒個獎俾你係獎勵你啲乜嘢嘅行徑，或者你做咗啲乜嘢出嚟咧？例如就係話啊，將一個好舊嘅古仔重新包裝過，令到咧耳目一新。原來呢一個咧就係今次頒獎嘅最主要嘅目的嘅，佢攞到個獎，咁所以佢就會知道原來呢一個係現下或者係我做得好好嘅地方。係啦，當如果你唔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嘅頒獎典禮或者頒獎呢件事咧，冇咗呢個叫重複行為嘅意義嘅話咧。就是純粹一個可能開心的話呢，就未必會達到有一個進步。是可以開心的，但未必會達到有一個進步。 但是我聽你咁講呢，我諗返無論係頒俾歌手或者頒俾演員、藝員都好呢，縱使佢唔係一個希望有重複、鼓勵重複行為，但係鼓勵模仿喎。 嗯。 因為我譬如頒咗邊個天王天后佢某隻歌攞獎，咁你咪知道原來呢個就係響業界嘅標準，而呢隻歌呢、這個天后或者呢個天王佢唱嘅呢一類型嘅呢隻歌嘅唱法就係 OK 啦。同樣道理，視帝，哦，原來呢、這個邊個 A 君係視帝嘅，佢做過呢套劇有啲咁嘅反應，有啲咁嘅迴響嘅。咁其他攞唔到獎嗰啲，咪即係我唔係要話模仿嗰個 A 君啊，只不過係模仿佢嗰個 formula。 其實我覺得咧，呢個正正就係咧，好多時香港出現嗰個問題，其實亦都係，如果我哋今日講頒獎啦，好多時都係關於啲演藝圈或者娛樂圈啦，其實嗰個都係個問題所在嚟嘅。你頭先講模仿係非常好，係因為咧，大部分好多時嗱，可能就攞獎啦，又或者嗰個獎項係一個票房啦。如果係以前嘅話，咁跟住香港就會有一個情況噶嘛，係會一窩蜂狂拍同一個嘅題材噶嘛。但其實如果你去諗翻獎項或者呢啲咁樣嘅獎勵，就算係因為用票房嚟作為一個獎勵，呢一個嘅意義喺邊嘅話咧，其實係做錯咗嗰個重複嘅。例如啦，好可能咧，大家係唔係未必係完全淨係中意嗰個題材啊？佢係中意嗰種歡樂嘅氣氛，所以大家就好肯俾錢或者係獎勵佢。但係咧，好多時我哋就覺得，咦？掂，即系基本上拍呢个爱情轻喜剧就搞得掂，咁啊一轮嘅爱情轻喜剧系啦，咁反而咧就冇咗大家一开头奖励佢嗰个嘅元素，所以好多时候都系咁噶啦。其实续集咧都有呢个咁嘅元素。 我正想讲啊，你即系大家心有灵犀就话，无论你见到好多剧嘅续集咧，我真系谂唔起有一套续集系好睇过个原即系第一集嘅，由十几廿年前嘅《无间道》。咩英雄本色去到一二三四都好似有啊，虽然改咗名啦，以至到而家嗰啲咩使徒行者啊、拉菲哥都系咧，转埋电影都好咧。啊，始终我唔知系咪因为人好衰，有时就系先入为主嗰、那个系叫最好，因为由零到一，即系由冇到有系最好噶嘛。你由有到有嘅二点零咧，我唔知点解佢即系定系创作嗰下嘢就系、是。跳唔出嗰個框咧，縱使我成日都見到啲藝人朋友、歌手朋友都，哎呀呢首呢個劇好喎、啊，拍唔拍續集啊？又問下監製成成，我心話 我都未諗到有一個續集係好過或者係青出於藍嘅、嗯。我真係反而唔係好想有續集囉。 係啊，跟住你會諗返呢，大家都會係啊續集，跟住就應該點樣延續返嗰樣嘢，跟住同一個班底，即係類似一定係咁樣去做㗎嘛。即係自自然然佢會覺得好似我重複一件事，重複個班底就嚟個。例如啊，近期都有人話天與地有冇啲機會係重複嗰個班底， 即係你講無線之前嗰套天與地， 係啦，跟住個監製就話應該都好難啦。咁其實我心諗咧，就會千祈唔好重複班底，因為嗰個關鍵咧，喂，其實唔係中意呢個班底，所以中意天與地啊嘛。其實係中意可能係嗰個嘅故事，或者喺電視台，尤其是大台，佢平時啲劇可能假設啦，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可能係交多少少嘅，但係突然間有一個係講緊一啲生死嘅意義，跟住一個人點樣去贖罪，覺得係，而且嗰個氣氛咧係同平時唔係嘻嘻哈哈，突然間就去最後燒嘢食嘅，即係咁嗰只，咁、大家就會覺得係好唔同、好新鮮嘛。 嗯、 其實係大家要呢一種嘅情況嘛。咁即係話反而你應該係做翻一類咁樣嘅題材，喺雲雲而家冇呢啲咁樣嘅題材情況之下，係一個再能夠重複到呢件事嘅，又而唔係話同一個班底跟住再拍翻，跟住延續翻嗰個故事咁。 喂，我聽你咁講啦，即係講開大台咧，咁你知反黑路人甲啦，舊年八九月嘅呢一套電視劇啦，咁今年佢哋嗰個自己嘅頒獎禮就攞到多獎啦。咁好多人都話：喂，會唔會就算啲演員都好著弱嘅、 嗯， 就話喂會唔會續集啊咁樣？如果聽你咁講，係咪你都覺得咦？敬而遠之，都係唔好搞續集啦。 我自己某程度上覺得係嘅。系啦，因为 但我都觉得嗱，呢套我之前都讲过，我都几中意佢呢个剧种啊。 嗯， 够新之余系解得通里边嗰条桥，成、个脉络系点样嚟嘅？ 啊，我其实我都觉得系嘅，即系其实佢其中有一个咧，就系喺云云而家嘅无记，即系大台嘅节目当中咧，基本上佢系有啲新鲜感嘅。其实佢应该嗱，千祈要假设如果佢拍续集嘅话咧。佢係唔應該重複翻，又係黑社會演技《驕王浩信》呢一個咁樣嘅類型嚟到喺度重複咁樣去做嘅，因為我覺得咧，佢就係、即係人哋而家俾佢獎項，或者開始有一啲嘅少少嘅覺得佢題材新鮮呢一個咁嘅讚賞俾佢，呢、這個就係獎項意義啦，即係讚賞嘅意義啦。但如果佢反而重複翻，覺得呢個既定模式咧係一定會差嘅，佢反而會講翻就係我可能明稱黑社會呢一個題材，但係唔係演員。是用个第二个个角色乱入，即第二个嘅一个职业乱入入去，反而可能是有呢个咁样嘅同样嘅化学作用咯，而唔系话想延续翻阿黄浩信嗰个嘅角色黑社会，跟住佢再点样去扮落去，跟住扮第二个帮会啊，即系咁嗰只咧，大家我觉得系一定会衰。其实佢其实可能系踩过界二咧，都已经系犯咗差唔多少少同样嘅情况咯，所以其实通常人哋一奖嘅时候咧，好啲人就会觉得系唔知道要重复咩啊？呢个系奖项嘅最大问题，即系话咧，如果我哋去奖嗱，例如有个小朋友喺新年嘅时候，而家新年啦，咁咧成班姨妈姑姐咧就冲入嚟，咁嗰只咧，跟住小朋友就话姨妈姑姐表姐乜乜嗌晒咁嗰只啦，但系嗰个时候咧，阿妈太过或者阿爸咧太过忙去。接應啲親戚啦，就冇長到冇話個小朋友乖，跟住個小朋友咧就自己跟住就喺度玩下拖鞋啊，整亂啲拖鞋啊咁樣，咁跟住咧阿媽先至做完其他招呼啲親戚啦，先話啊頭先阿仔真係乖嘅你咁樣，咁、那個小朋友咧其實就唔知究竟我係叫人係佢長我啊，定係其實 拎拖鞋 係拎拖鞋或者撥去啲拖鞋撥去一堆咁樣，就覺得好似讓出條路咧咁樣。佢有嗱，即係大人可能覺得自己會識啦。你如果你用翻呢個小朋友，可能就會誤會咗，因為佢會揀咗一個佢自己覺得喺個過程裏邊係最 OK 嘅，而唔係揀咗阿媽認為最 OK 嘅嘅嘢嚟重複。 定還是可能嗰個小朋友可能佢覺得 A 加 B。嘅 total 先個 summation 咧，先至係受獎勵嘅全部啊！ 有機會，咁佢仍然錯錯啊嘛件事係咪？佢仍然都會覺得佢可能做翻同一樣件事，跟住阿媽就唔應該咁樣噶仔，跟住佢話啲，但係你上次係獎我嘅，話我乖嘅，即係因為佢就係誤會咗呢個情況。咁當然咧，大人就冇話呢個簡單化細路仔嘅情況啫。大人或者佢拍劇，或者佢歌手，佢被獎賞咗之後。 其實佢 likely 咧，如果冇特別指明今次嘅獎賞係為佢啲咩嘅話咧，佢會揀佢認為自己最中意嗰行。又或者我重複做翻上年都可能相類近嘅嘢，咁佢就會覺得係一個應該我一個回饋嚟噶啦，即係咁嗰只嘅情況，咁樣就好易有錯咯。 嗯。喂，其实都系，就算我谂下，我哋人都面对好多嘅考试啦，即系由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以至喺社会、大学里边都系，好多时都受到挑战咧。都啊，如果上次嗰条桥 work 啊，你就会尝试模仿啊，即系无论我举例，你做一个 presentation， 甚至乎你去叫老细加人工。又或者是试下老细呢招 work 唔 work 先咁先算啦，即系做一个 group 去做一啲 project 啦。即系如果上次 OK 嘅咧，你尝试模仿噶嘛。但原来今次第一，原来可能老细黑面，原来可能个时空唔啱，即系话今次所面对嘅挑战已经唔系嗰样嘢啦。 系 咁同样道理咪系咯。即系如果上次嗰个 OK 系一个奖赏，今次你尝试去模仿成件事。嗰、那個套路啊，其實可能都 係 衰嘅。 係啊，唔係最關鍵咧，就係當事人咧，佢覺得喂，我做翻上年我更好更落力，但係我點解會錯嘅咧？好多時就即刻會覺得係咪自己有問題啊？又或者自己嘅努力其實係白費啊？即係類似或者甚至乎否定自己， 係咪對方睇漏咗啊？ 係啊，即係類似呢啲咁嘅情況咯，所以又會令到有好多好多嘅。对自己不必要嘅一啲嘅可能系批判啊，各样嘢啊，呢啲就会系会产生咗出嚟咯。系、啊，所以其实就呢一啲嘅情况咧，系亦都系常见嘅，即系话咧，当一个人做嘢做得好，跟住有奖赏，无论嗰样嘢系咩奖赏都好，跟住有奖赏俾佢，而个奖赏唔清楚系奖赏紧啲乜。跟住嗰個人咧，就會依賴翻自己認為上一次我自己中意嘅嘢繼續去做。呢、這個咧其實喺係有一個專業名詞去講，係叫路徑依賴嘅。 嗯， 係啦，路徑依賴係點樣？我舉一個例子咧，大家就可能會更加清楚啊。例如我問胡世傑先啦，喂你嗱去戲院，如果你會食嘢嘅，通常去戲院係會食咩嘅？睇戲嘅時候。 啊、你真問我啊？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 就是、大部分嘅人去 通常食咩炮谷啊嗰啲嘢咯， 炮谷啊，啱啱、啊、即係最正常係咁啊嘛。你有冇發覺你可能問翻其他人咧？其實例如嗱，咁睇戲食炮谷咪一路睇咪一路食咯。但係咧，你喺屋企煲劇，你又唔會食炮谷；喺睇波又唔會食炮谷。即係你明啊？即係你係偏偏係去戲院先至會食炮谷。而且食炮谷咧，戲院咧都唔會去質疑。点解啲人系入嚟系要食爆谷嘅咧？其实会唔会有第二啲系嗰个成本或者嗰个过程系更容易做，而当中系更 profitable 嘅咧？咁佢又唔会去尝试去谂嘅。呢个咧我哋就叫路径依赖，就系嗰样嘢一路以嚟我做嘅时候都系咁样，而当中有人奖赏过，而我又唔知道系乜嘢嘅时候咧，佢就完全会沿用翻。以前的方法，而且咧得意嘅地方咧就是佢不加思索嘅，系、啦，即系佢唔会再去谂翻究竟嗰个问题喺边，或者我好嘅地方喺边，佢就会继续一路。 咁啊惨啊！即系我听你咁讲咧，今晚我哋讲奖项的意义或者奖赏的意义啦。原本嗱，我如果好还原基本步咧，奖项意义咪就系鼓励你做一啲啱嘅嘢嘛。呢、這个最。大路嘅解釋啊，但系我聽到嚟呢一刻10:53，哇！原來黃仲英話俾我聽，喂，嗰、那個獎項原來獎下咧，要獎到你係行歪咗，甚至乎行咗相反方向。哇！呢件事本身係，我覺得哇，唔係啊嘛，點解咁嘅？ 所以你話點解話咩續集啊，或者啲人好難去重複去攞獎，即係我唔計有啲係獨霸嘅天后，即係或者天王咁嗰只啦。即係點解係會咁樣嘅話咧，就會難啦。例如咧，點解阿記得喺隔離台啦，即係阿義文攞咗個獎啦。咁、嗰個佢話佢係完全唔會覺得自己係會攞噶啦。因為嗰個係叫喜愛嘛，我最喜愛嘛。其實佢呢個都講啱，同埋呢個咧都係難重複嘅，所以你會見到咧。好多時候，尤其是而家嘅世界多變咧，佢好難重複咧邊一個去攞，係因為喜愛嗰個嘅。standard 咧係不停地喺度變緊，係、啊，即係話人哋今次獎賞你係呢一樣嘢，下次下一年獎賞喜愛， 呢件事咧係會成日變，唔同話我可能係話最佳作詞獎，即係咁講就可能都會有一個比較清楚嘅定義。 即係最佳可能係會客觀啲，但係起愛可能係我今年起愛啫，我冇話二零二二都起愛，即係咁解嘛。 係啊，所以就係呢啲就會係難攞同埋難去重複嘅嘅一啲嘅咁樣嘅。 因為始終起愛係比較主觀，如果你最佳咧。點都有啲客觀嘅，即係縱使你嘅最佳同我最佳都可能有啲落差，咁但係嗰個最佳都可以寫得出嚟，或者係具體化咗啲啦，可以。 係啊，所以就其實咧頒獎典禮或者獎項咧，其實而家就都幾喪失咗個意義嘅，再加上喺香港嗰個嘅泛濫性啦，同埋即係你諗下就可以將一個應該敬重一個。可能是资深的演员颁了套给套剧啦。即已经是去到一个情况，它不是单纯一个话或者令人开心或者美，是一个都几你说比面排队。我觉得都相对似，你想返就算前段时间可能奖项对于歌手来讲可能是等于个唱片公司有几重视它。多个是讲紧它即係幫佢爭到幾多個獎，多個係佢喺個演藝事業或者佢嘅歌唱係唔係今年係做得有幾好咯？ 咪所以講下咧，即係豬肉獎呢三個字雖然唔想講咧，但係似乎真係比比皆是。即係好多嘅平台都好似哇好豬肉啊，大家有就開心啦。最緊要大家都有啊，即係考立名目都要。整個獎俾佢嗰啲咧，係咪先？即係我係覺得，咦？你咁講，其實嗱，縱使都話獎項，其實都可能係有時係俾歪咗，或者係俾完之後，其實都冇嗰個最原先、最終極、最原始嗰個意義嘅。但係又真係咁樣發落去咧，可以用個濫字喎。 係啊，同埋就嗱，講真，獎項始終都係一件唔衰嘅事。但係只不過咧，呢一個咁樣嘅派發方法咧，係會令到本身一個好嘅事，或者一個叫嚟作為讚賞嘅一個工具咧，佢就慢慢喪失咗佢嘅功能同埋個威力咯。係，依家就會有呢個咁樣嘅情況出現。 咁講真係會唔會俾我哋潑咗一頭冷水咧？嚇、都仲有啲人未攞獎嘅喎。嚇、講緊雖然你話，如果你係計歌曲嘅頒獎典禮。咁啊，即係閉台啦，香港電台就聽晚啦，一月十六號啦。咁另外啊，大台就如果冇記錯啊，即係應該係一月十七號啊。希望我冇記錯啊，呢、這個。咁啊，都仲有啲人係期待緊嘅，即係咁樣撥落去。 係嘅，同埋咁啊放心嘅，即係我個情況啦，就係佢唔係一件衰嘅事。再加上就每一個台都有佢嘅特別嘅意義嘅，咁啊，聽日都會有特別意義嘅對於啲歌手。 係啦，大家就期待一下啦，點都好啦，我同即係黃仲遠嘅分享就到呢度啦。咁啊，十一點之後咧，就係呢個我哋四個台，我哋自己香港電台四個台啊，一台、二台、五台、普通話台嘅聯播時段，咁就由二台去做呢一個主場，咁有音樂說啦。咁至於咧，星期日。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广东广西朝早十点啊，就是讲素食文化，有文杰华啦、卢伟力同埋海林嘅。咁啊，至于呢个时间咧，要用呢首歌做结尾，点解要用呢首歌啊？ 系啊，因为呢首歌就系得到我最喜爱歌曲奖，而相信大部分嘅歌迷咧，尤其香港电台呢一辈咧，我谂系好少听过，佢就系阿姜涛嘅。 你咁讲嘢，好，我就听俾你睇，拜拜， 拜拜，拜拜。 教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久不枯，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可恶。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唇齿功夫，使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 乖乖地